好冷啊，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生命的三要素啊，维持生命的三要素。 对， 一个是这个空气呀，一个是水啊，当然还有食物。 对，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家家净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李文东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周老师。 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空气啊，再跟大家呢具体来聊一聊。当然，在聊之前呢，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安居消息有哪些。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接下来呢，请李先生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先看第一条，说定制家居套路深，暗藏增项，定制不定啊。那么最近呢，这个定制的家具呢确实是非常的火，确实呢从它的报价方式等等方面呢引起了部分消费者和媒体的注意。那盛行呢于互联网家装行业的平米套餐报价的这种模式啊，在定制衣柜领域呢也悄然展开了。那记者呢经过走访调查，说发现部分的家居品牌的低价套餐当中是暗藏增项这样的陷阱，这其中呢蕴藏着很多的商业秘密。 对， 嗯， 这个呢我也看过很多报道，那个在定制家具的这个陷阱呢，主要就是有虚，比如说多报面积。成都有一个消费者，他定制这个家具就是因为虚报家具，他损失了大约3-4千，就等于是多花了3-4千块钱。这是他们常见的一种手段。另外就是比如说板材减厚度，甚至像这个换五金件，给你承诺的是一种五金件，那么回头他可能用一种相对这个价格低一些的这个五金件来替换这个，这都是他们的一种 惯用的一些手法。 一种手法。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个计算方式的这种不透明，除了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个按照这个面积来计算呢，它还有按照投影面积计算、按件计算以及延米计算等4种计价方式。那么这些计价方式呢，往往一般普通的消费者他们也搞不清楚，就是被说白了就被商家给绕晕了。 确实是隔行如隔山哈。 对， 有一些黑心的商家呢就是利用我们不太懂啊， 对， 这个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来欺骗我们。所以呢我们在找定制家具的这个品牌商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他们的这种信誉度。 对 啊，还是找一些呢相对呢比较诚实的这样的一些商家来为你服务。那么可能当时呢您比价的结果呢可能它价高一些，但是它服务好，它不坑你，实际上呢它就等于呢这个价格是合理的。 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条，智能家电时代到来，传统家电平台不容小视。家电呢往智能化发展是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而在智能电视 市场的争夺战当中，传统家电企业如果不能够守住阵地，在大部分人都看好互联网企业发展智能家电的同时，传统家电也在发力，其一旦发力所得到的成效可能就是其他领域的企业所不能够企及的。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我们再来看儿童家具抽检呢，是三成不合格，甲醛含量超标，边缘尖端不合格。记者呢也获悉说，近日啊，国家有关部门公布了儿童家具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的一个结果，儿童家具的产品的不合格率为 30%， 涉及江苏、广东、四川、浙江和上海五个地区，覆盖了我国儿童家具的主要产区。这个孩子们呢是祖国的未来啊，对于他们的这个吃穿玩啊用等等这些东西呢，一定要把关严格。像刚才提到呢，很多的孩子们的玩具和家具都是不合格的，这个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 对，现在孩子们就是每个家庭呢，基本只有一个孩子，虽然这个刚刚开放二胎，但总体来讲。一般家里一个宝贝可能父母啊爷爷奶奶啊都非常的那个就是关注关心他的这个成长环境，那么在给他买这个家具玩具的时候呢，就应当多关注一下这个其中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个甲醛超标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要特别关注呢？因为对于儿童来讲，他是一个刚刚成长刚刚发育的这样的一个群特殊群体，那么他的这个就是免疫力呢还很弱，任何这种化学性的尤其像甲醛这种毒性很强的那个化学物质，那么对他身体的影响呢可能是很可以说是致命的，最轻也是就是说造成比如说皮肤方面或者说血液方面出一些问题，当然还有更严重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儿童家具在选择这一块呢，还是就是希望大家遵循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说首先你选择这个厂商呢，尽量还是选一些大的品牌， 可信度比较高的， 可信度高一些。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只要是大品牌就一定是最好最安全的，但是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选择方法问题，对吧？第二个还要相信一点，就是说确实在很多很多问题上，就是说便宜没好货，那么如果说你喜欢一个很可爱的很新潮的这样的一个儿童家具，那可能它的价格不一定会很便宜，那么我们可能就是不要贪一些小便宜， 对， 找一些那种山寨企业生产的那些家具，那他们那个为了降低成本，有可能会使用一些劣质的一些那个材料，那么就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最根源嘛。 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买的不如卖的精啊，好货不便宜，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民间的智慧的预言。 对， 所以呢，要想买好货啊，咱们还是要货比三家，一定要注意呢它的品牌啊， 性价比 很重要。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说90后呢成为了家居类消费的主力啊。90后啊作为一个独特的消费群体正在迅速的崛起，那么这批消费群体的消费观念呢呈现出一个新的特征，就是他们喜欢尝试新鲜的产品，追求呢时尚和个性化，同时呢对于价格的敏感度呢也是下降，更加注重产品的使用体验，追求品质和品牌。其实这一条呢确实把这个90后描绘的还是比较真实的。 对对对， 嗯， 在这一点上，我们在北京某大型的这个家居市场经常能看到这个90后或者说近90后的这些群体呢，他们去挑选那个家居的这个各种品牌的各种家具，因为它的设计的这个比如理念比较好，外观色彩呀、都非常有个性，所以呢是这个群体 在大量的在选择这一类的这种家具。 嗯， 那相反要是说中老年人选择的相对就少一些了。 对，其实这个家居类啊，参与家居类的这些人呢，有时年龄的这个跨度啊真的是非常大， 非常大。 有些呢可能是老年人参与的多， 对， 有些可能中年人，现在有些年轻人比如90后也慢慢的进入这个行业了。 是， 因此经营者呢一定要考虑啊，就是老中青啊，一定要三结合。 对对对， 啊，哪个都不能偏废啊。 对，每个年龄段，他可能他的审美观会有一些 特点，完全不一样。 对， 嗯，好，我们最后再看一条，说这个低价的家装的猫腻多啊。说记者呢也是走访了北京家装市场，发现说家装行业呢依然是水非常深。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那不少的商家呢玩起了价格游戏，先抛出呢低价诱惑，再低开高走，或者是千方百计从质量上呢降成本，让消费者呢苦不堪言。哎呀，这个事情咱们也是多次在提醒大家，很多的这个家装啊，千万不要以一个标准呢来评定一切。比如有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容易从价格入手， 没错 啊， 从价格入手直接刺激这个装修公司或者装修队或者是装修游击队， 对， 在材料上他要动脑筋。 是的， 甚至我以前听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说。这个户主呢，他为了自己装修的踏实， 嗯， 主材他都自己去买， 嗯， 资金买完了以后呢，这个装修队的人跟他有意无意的问他是在哪儿买的， 嗯， 那么，他知道他买是从什么地方买，因为有时候送货的时候，送货人送到现场的时候，这个户主不在， 嗯， 那么他就问这个送货人，你这是什么哪家？在单位在什么市场知道了以后呢，他会等户主离开以后， 他把他退了 以后再去买类似的低价的材料， 假冒伪劣 去挣这个差价。 哎， 所以说 这真是太黑心了。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装修，他就为了图便宜，然后呢他是找的熟人，然后呢有很多事情呢因为熟人他不好意思说，所以双方在约定这块呢没有形成一些太固定的或者文字的这种材料，结果呢等他装修结束以后，他最后就是说比当初这个承诺的这个装修公司承诺的那个费用呢可能多支出了小3万块钱吧。 你看等于是杀熟了。啊，所以您这两个例子也说明啊，整一个这个装修行业水还真是挺深的啊。咱们一定要瞧准人啊，比如说您这个装修队啊，装修公司一定要合作好啊。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您也不要呢就完全撒手。 对， 在装修过程中，您自己的家嘛，是吧？您一定要多付出一点，您付出一些努力就有一定的收获。如果您什么都不管的话，这里边就很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了。你让他们去自觉做好，这个难度太大了。 对 啊， 这个有条件的话可以找一些监理人员。 对对对， 给您没有时间，你可以让监理人员替你把把关，这也是能多少就是说保障一下这个装修质量。 嗯，另外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一些消费者和听众朋友啊，因为现在整个的这个市场大家都觉得好像风气不正啊，什么这个以低价诱惑啊，什么低开高走等等，其实这个都是由于市场造成的。尤其我们一些消费者太注重价格，而且这个价格呀它根本就不可行啊， 对， 完全你说一个事情它是有成本的，你算一算的话，这个成本都做不成，他怎么能够给你好好做？他是在做生意，他得赚钱呢，他得过日子养家，你让他一点都不赚，甚至他还赔钱给你做，怎么可能呢？ 对，我们不能说他们这种行为说有情可原就是合理合法。 对对对，这是两个。 但是呢，说从消费者的角度，千万要抛弃这种就是说一味的压价这样的这样的一种手法或者这样的行为，你如果一味的压价，那势必就会逼着这个装修公司他去动脑筋， 对， 把您压缩的那个利润空间 在其他方面 找回来。 对对， 这就是我们俗称的背着抱着一边沉。 没错， 哎， 所以呢要知道这点的话呢，首先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如果您要想装修了，要积累这方面的知识。 啊，对， 做一个内行人， 提前做个功课， 对，不要说外行话。啊，有的时候呢，这个价格高低啊，也能看出来您是否懂和不懂哈。 对。 啊， 对， 好了，那今天的这个安区快讯呢，咱们就聊到这儿。那还是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关于这个空气净化的事儿。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家家净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李文东李先生。那么李先生，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哈，这个空气呢对人们的健康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大哈。有些专家就说过，说人的这种一些病啊，健康出问题呢是气出来的啊。 对， 气出来，他说了五点。 对， 实际上第一点就是大气的污染。 对， 嗯。 再扩展一下，就是空气的污染。 对，空气的污染。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空气质量的这种关注呢，或者说怎么控制这个空气质量呢？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各种技术啊、设备啊，我们去那个去控制它。 嗯。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包括室内的这种环境污染， 嗯， 也是或多或少都存在的。 对，其实刚才咱们提到这个五个气哈， 嗯， 第一呢就是大气污染啊，大气污染呢这个需要我们全民总动员啊，共同来治理的。那么第二呢，实际上我们自己是可以调控的哈，这就是吸烟。第二呢是气，就是吸烟啊，这肯定是不好。第三个气呢就是厨房的油烟，其实这个厨房的油烟呢也是可以做到的啊，咱们用这个好的抽油烟机啊等等的哈，或者说做饭的一些方式， 改变一下这烹调的方式， 对， 对， 是可以改变的。其实在这点上呢，我们也有这个感受，比如说有些女人哈，她本身也不抽烟。啊，但是呢，现在女人得肺癌的这个人数真的也不低呀。 对，这就是很多家庭主妇呢，在家里还是主内嘛。 嗯。 那么一日三餐，需要她去操持，那么会被动的吸入大量的 油烟， 这种油烟气。嗯， 对。 包括这个燃料燃烧时产生的一些，就不因为不充分燃烧， 嗯， 产生的一些有害的这种气体。 对，另外就是有些女性朋友还被动的抽这个二手烟， 对，啊，二手烟甚至三手烟， 二手烟、三手烟的这种危害哈。 对， 另外第四个气呢，就是室内的装修空气的污染哈。那如果您用了不好的这种啊这个材料啊，建材的话呢，里面的甲醛呐、苯呐这样的污染呢，对人的身体呢也是有一定的侵害力的哈。 对， 嗯，这个特别注意。另外呢，第五个气呢，这是人自己的，就是生气哈，啊。 对， 这咱们一定要自己调节，因为很多都是这个心理不健康，最后造成了你整个身体的不健康。 对，啊，没错， 这五气特别重要啊。 嗯， 下面呢，咱们回答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吧。 嗯， 有一位叫杰杰的听众朋友呢，他就说，前些时候在6月12号到14号，国展呢有一个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他说他去了，说在那个会上呢，他确实是受益匪浅，他看到了很多呢特别的先进的一些空气净化的一些技术哈。他问李先生说，中性二氧化氮空气净化技术，这是一个什么技术？ 中性二氧化氯 啊，对，那可能是他写错了，应该是中性二氧化氯是吧？ 嗯 嗯， 它是二氧化氯，但是呢，它的这个化学性质是中性的，就是说，不会腐蚀性， 嗯， 也不会造成这种二次污染，因为我们有一些这种化学类的这个空气净化药剂呢，它会造成一种叫二次污染的这种状况， 嗯。 就是因为它的一些强氧化性造成的，比如说产生一些新的有害物质，或者说给一些比如说家具的漆面褪色， 嗯， 这是属于这种强氧化性的。但是这个中性的二氧化氯呢，它不会造成这些二次污染，同时它可以高效的去降解这个空气当中包括这个细菌病毒 在内，包括像甲醛这些污染物质，它都可以给分解掉，给大家创造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绿色的一个生活环境嘛。 嗯，那刚才您说的这个中性二氧化氯啊，它实际上是一种空气净化的一种技术是吧？ 对，它是一种药剂，然后通过一些设备 喷洒呀， 喷洒雾化的方式，等于是把它释放到这个室内的空气当中，从而达到去捕捉这些有害物质，病毒细菌，然后再把它给消杀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像，而由于它是中性，所以说我们不仅说是在这个家庭室内使用是安全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在用于一些公共场所的这个除异味的这种，比如说大家一到夏天呢，可能居民楼前都有那个垃圾桶，那么可能经过那儿的时候会传来阵阵异味儿，这个异味呢有很多人都无法忍受，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中性二氧化氯的这种消杀技术呢，可以把这个异味给它很好的去除掉。 那应该说它能够把什么甲醛呐、苯呐、细菌病毒啊、 PVOC 哦， 这 还有一些恶臭啊、一些气体啊等等，都把它能够净化了，是吧？ 对，能把它净化、除味儿。 这是一种技术。 对， 好，这个叫做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看来很多人都去参加了啊。这有一位叫做毛利的朋友，他提到说在这个会上他看到室内有害气体综合监测仪，他觉得挺好。那这个我还没见过。 这个呢，这次这个展览会我也去了。我看到这是一种这是一个韩国公司做的一个产品，它非常好，它可以在室内安装在这个室内，它可以监测多种的这种有害气体，比如说甲醛，或者说 TVOC， 还有一氧化氮，包括这种瓦斯泄漏啊，那么在普通的家庭也好，或者说公共场所，其他比如办公区域啊什么等等，这些地方，如果安放这样的一个设备以后呢，它可以起到一个预警的一个作用，同时把日常的监测呢，它可以收集成一个数据，所以通过云端或者是通过那个 USB 设备呢，可以把这些数据再给传导出来，这样供那个就是说这个业主啊或者户主监控自己室内的这个空气环境， 空气的环境的状况哈。 对。 不过我个人对于这类东西呢有一点微词啊，因为我觉得像这种监控，我原来家里啊有一个什么PM2.5 的一个监控一个设备哈，我后来就不敢用它了。为什么呢？它打开以后，一个你确实能看到你现在屋里的 PM2.5 还有其他的一些有害物质有多少，然后到一定的时候它就报警，你知道吗？就嘟嘟嘟嘟它就老响，而且呢你一看见那个数据吧，你就心惊肉跳， 心里有负担， 心里有负担，所以我干脆我就不用它了。我就觉得什么呢，如果真有那样的设备，它既能够监控您屋里的这个大概的情况，它有一个显示，同时它又能够去治理，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 一般说呢，就是说监测和治理这是完全属于两个区域的。 对， 所以说那么目前来讲可能还暂时没有这种同时监测加治理的这样的设备。 当然如果先有一个监测设备也好哈，知道你大概的情况，心里有 数，知道这个具体的情况， 对 吧？ 对对，好的。那么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我们再说一个词儿哈。因为现在呢 PM2.5 确实通过治理呢好多了啊，但是呢还是时常会有啊，这个大家也都理解啊，因为一时半会儿怎么能够完全消失呢啊，这是一个大的工程，是个全民的工程。现在又出现一个臭氧啊，您发现有时候我们报天气预报的时候经常会说啊，今天臭氧值怎么又升高了，是多少？这个臭氧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对人的这种伤害大吗？ 臭氧呢，它是因为这个氮氧化合物在一定的这个气象条件下，因为受到这个紫外线照射以后产生的一些氧化反应的一个产生物。那么不光它会产生臭氧，还会产生包括 PM2.5 等等其他的一些这种氧化物来出来。但是臭氧它为什么说有害呢？是因为它对人体直接会刺激人的这个，比如说口腔